Lesson 21. 第21课。我们举行了一次演讲比赛。听录音，然后回答问题。校长叫了3遍小明，他为什么前2遍不答应？ Why didn't Xiao Ming answer the school principal until the 3rd time his name was called?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 同学们，上个星期我们举行了一次演讲比赛，有3名同学获奖。现在请校长发奖。 请听到名字的同学上来领奖。你们的名字我只叫一遍。李华， 到。 张山， 谢谢校长。 王晓明。王晓明，王晓明同学来了吗？ 来了，我在这儿。 我叫了3遍，你怎么才答应？ 我怕同学们听不清楚。